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不用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。 房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价抗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播中新闻，播中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2017年2月16号，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，会议由陈宇同志主持。这次大会应到代表300名，实际到会代表289名，符合规定人数。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共涿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，听取和审查中共涿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，审查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，选举中共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，选举中共涿州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，选举涿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保定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。王彦青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涿州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《抢抓机遇，跨越提升，为建设经济生态文化名城，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奋斗》的报告。报告共分4部分：1、过去5年的主要工作；2、今后5年的形势任务；3、加快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，协同发展功能新区；4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。报告回顾了涿州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，全市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。2月16号上午，王彦青同志来到涿州市百尺竿代表团，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委工作报告、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情况报告，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。代表们分别就城乡环境治理、特色小镇、休闲农业、美丽乡村建设及教育资源均衡发展、区域品牌保护等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王彦青强调，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把涿州打造成德信之城、科创之城、品质之城、幸福之城。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，抢抓机遇，跨越提升，为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，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。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有伤痛，早已习惯了忍耐。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，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，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。 感情我们会有很多原则警醒自己，无非是因为过去遇到了太多错的人，用这些条条框框拦住那些继续让我们可能错的人，可是对于对的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遇到了对的人，我们根本就想不起来那些原则条框，遇到了对的人，他轻而易举就能够让我们绕开所有的矫情。接下来是戴爱玲，对的人。 是会失眠一晚，缠过今晚也逃不过下个循环，埋怨这世界发明了那么多药方，却没有一样治疗前辈有。